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eel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哎，好久没在这个地方坐着了哈，跟大家青年说的这个朋友又见面了。以前我一直说是铁打了青年说流水的主持人，因为我曾经创下记录是连续4期青年说跟我的搭档都不是一位姑娘。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主持人组合了。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不仅是一个全新的主持人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的新锐的配音演员，我们的涅槃，有请涅槃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很高兴的来到这个地方和大家见面。 我们涅槃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应该是第一次到我们电台来做节目是吧？ 对对对，没错，第一次来到电台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嗯，感觉如何呢？ 有点冷，然后有点紧张。 对，有点冷，可能是我们演播室的这个空调开的太大啊。 对，而且今天北京也下雨。 对对对，今天早晨是5点多钟的时候，外面是在下雨。不过现在呢，外面的雨应该已经停了。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叫做《青年说》。那今天是周六，您可以把这个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同时。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来同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同步的互动。 是的啊，今天我觉得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今天的嘉宾了嘛，我觉得其实他非常的，我觉得倒也不是紧张哦，我觉得他蛮有自信的，因为他上来以后本来想说欢迎大家收看收听啊，这个主持人的本质已经暴露了。 对对对 对，其实就是不瞒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三个人其实是一个学校 到一个专业毕业 的，而且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主持人其实是我们的师哥，好，我们俩，然后我和嘉宾呢是这个同班同学，都是学这个主持人专业的播音专业啊，但是现在今天作为一个不一样的身份来做同样的这个节目，相信我们三个也会一会儿会聊得很开心，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 很期待。 嗯，那今天呢为什么会请到这个配音演员呢，其实是跟我们这个 BICAF 北京国际动漫展有关系、哦、我们知道啊，这个北京国际动漫展呢是所有二次元文化爱好者的一个盛会，并且呢在2018年的8月9号至12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嗯、今天呢是8月11号也就是动漫展的倒数第二天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 是的，没错。 嗯，其实动漫展对于这个动漫的狂热粉丝来说，不仅有打扮精美的 cosplayer，还有爱好者，更有动漫配音演员们的出现，也会让动漫这些爱好者们非常的兴奋啊。 是的，是的。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动漫作品不仅仅需要好的剧情，好的画风，更重要的就是配音演员的表达。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锐的配音演员就要跟我们聊一聊他的配音的故事。 不敢，我东西实在是不多。今天 没有关系， 大家一起聊一下。 嗯，对，大家一起聊一下。我们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行业，不管是你刚进入一个行业，或者说你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其实都是一个学习和不断充实自己的过程。 是的。 嗯，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一板块呢叫做活力最前沿，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中国极具知名度的十位配音演员。 好。 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呢叫做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芈月不是这个甄嬛传当中的嬛嬛。 是，其实人们说嬛嬛不是孙俪老师吗？ 嬛嬛是孙俪老师，但是其实是她的配音叫做季冠霖。 是的，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就叫做我不叫甄嬛，我是钮祜禄甄嬛。我觉得这句话是这个比较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句、嗯、那季冠霖呢是在1980年1月份出生于天津，2000年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在校期间呢就已经为近百部译制片配过音了，后来呢凭借这个电视剧《张大千》中的表现获得认可，正式成为配音演员，先后呢是参加过了《神雕侠侣》的小龙女配音，以及《倚天屠龙记》中赵敏和周芷若的配音，而且我刚才说到的《甄嬛传》和甄嬛传甄嬛的配音，以及《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的配音，《芈月传》中芈月的配音，还有《大鱼海棠春》的配音，可谓是多方位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演员。大家对就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他了。 那你们两位对季冠霖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多的了解呢？ 就是直白的说哈、嗯、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光看这个名字，一看季冠霖，我说这应该是一位国学大师啊，应该是长髯飘飘啊那种感觉。 很有气质， 是个小姑娘，也不是小姑娘吧啊，是一位女士啊。 对， 这个就让我吃了一惊。然后再一知道她是干什么，她是配音的啊。我再一看，那她配过什么作品？我再去一听啊，再去这么一查，惊了。就是什么方向她都配过，而且关键是她不是那种玩票性质的，说我就这么配两句，哎，捏着配两句，粗着配两句， 嗯， 而是设计一个角色啊，就有这个角色的特点， 嗯， 啊，就刚才我们也说到漫展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一个人物的形象，无论是动漫还是现实吧，就是一个人物的形象可能是这部剧的门面啊，尤其从这个动漫配音来讲，但是就比如说《大鱼海棠》吧， 嗯， 这个你看他这个男女主角的，哦、或者说两个女主角和一个男主角的这个爱恨情仇的故事， 两个男主角和一个女主角， 对，就是。可能你会对他们的人物的形象记起来，包括对应条大鱼记起来，那是一个他的海报上的门面、 嗯、 但是真的角色的灵魂你会想到的只是他的声音。 对 啊，所以说画面赋予了一个东西一个片子门面，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季冠霖还是各种这个优秀的配音演员们，他们赋予了一个角色和一个电影灵魂。 嗯， 没错。 其实季冠霖呢之前也到我们学校去做过课，给他也讲过一些他的配音的这个故事。 是的，我有印象。 你们当中印象，我觉得你最深的是什么呢？ 我第一开始其实对于我们其实反正在我们那边吧，就是配音演员里头基本上都很亲切的叫季冠霖，叫冠儿姐。 冠儿姐。 对，然后就是和他相近的人吧，一般都这么称呼他。其实我对于冠儿姐的第一印象，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开始在 那个学校嘛，所以说并不是因为接触到了他的什么就是配音作品。第一开始我甚至也还不知道他是一个配音演员，是在就是齐越朗诵艺术节上，对，我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然后才逐渐了解到他原来从大学或者说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呢，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配音的这个行业里头，给电影电视剧配音。然后第一个也是知道的，他让我最印象最深的一个角色大概就是《神雕侠侣》当中的小龙女了。对对，也是因为这个角色。后来我又看到哇，在《甄嬛传》当中给孙俪老师演的那个甄嬛配得那么的好，然后我又越加的对关二姐产生了一点这种特别特别敬慕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嗯，其实我对就是那就跟着配音界的大佬一起念关二姐吧。 其实听起来很熟的样子，像是吃过饭。 对、啊、好像是我们一起在。 其实不熟，对，因为大家都这么，我见过的我熟悉的一些配音演员吧都这么叫他，所以说我也就慢慢的这么叫他了。对。 那就是我其实我熟悉的关二姐，就是我之前是在学校讲座还是说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他说他要配一个音、哦、应该是讲座的那天、他说他配音之前一定要把整个剧本的整个人物关系 物 然后剧本的脉络全部都理得清清楚楚， 对，没错， 才能够完全的投入到自己的这个配音的工作当中。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配音演员也是一个非常难做的行业。 没错， 确实是这样、 这我们才说了第一位 啊， 这后面把这个夸配音演员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词儿全用了怎么办呀？后面还有九个呢。 没有关系，还有九个，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夸、 哎， 一遍一遍的重复我们的夸， 不嫌多，好话不嫌多。 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提的另一位配音演员呢，就是他的名字啊也很有趣，叫边疆啊， 边疆老师、 是这个一边的边哈。这个边边角角的边和江水的江啊，边疆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零二的配音班哈、啊。其实边疆读书的时候，我们据了解啊，成绩并不好哈、后来在同学建议下呢，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配音专业。在大学期间呢，其实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配音的。但是在2004年也是啊，有机遇啊，为这个爱情电视剧《我的太太是魔女》的中文版配音，正式打开了边疆的职业生涯。那除此之外呢，边疆还参加了也是啊，《笑傲江湖》当中令胡冲的配音啊，《何以笙箫默》当中的何以琛的配音，《老九门》当中的张启山的配音，以及《楚乔传》当中的宇文玥的配音啊，他的这个独特的声线是获得了很多人的青睐的。那如今呢，恋与制作人周奇洛一角也是啊，他的配音。那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的片子啊，以及再往以前的，可能我们比较年轻的青年朋友们。没看过，或者说印象不深了啊，已经忘了。比如说令狐冲，谁都看过。 令狐冲 啊，但是这位角色，我就不说。但是这位角色，这个具体说了什么话啊、具体台词怎样，可能我们印象 不 深了。 不太记得了、 但是你说周奇洛是什么样的，哎，我们都知道、 那你有没有？ 但你很又是一个就是反差很大，你很难想象，就是《笑傲江湖》里的这个武侠角色跟周奇洛是一回事，对吧？所以说他们真的是用声音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世界。 对， 没错没错， 他们的这个声音的塑造力很强。 是的， 其实在玩这个恋与制作人这个游戏当中，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就是唯一就是为的就是这四位配音演员这些优秀的配音，而沉迷于此游戏无法自拔。 没错， 今天周奇洛小弟弟又跟我说话了。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你把这个 暴露了， 把女性的这个心态演绎得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位啊，第三位是叫做张杰。哎，这个张杰大家可能听到以后有一点，哎，张杰怎么还搞去配音了呢？ 不是唱歌那个、 其实不是唱歌的那个配音，也不是刚刚拥有双胞胎的这个唱歌的配这个歌手张杰，而是在配音界的张杰。在2005年的前后呢，张杰与 X-Ray、Harry、老房等成立了729配音组。他们的网络配音组于2005年的7月29号发布了第一个作品广播剧《阴阳师》，由此开始了网配的生涯。后来为电视剧《追鱼传奇》的展封配音以及《古剑奇谭》中的百里屠苏、《偏偏喜欢你》中向浩的配音，还有《大唐荣耀》当中李叔的配音等，张杰被誉为清朗王子音的配音能手，而他的声音也确实带给大家一种很干净的感觉。 对，没有错。 是，当然了，我不得不说，歌手张杰的声音也是给大家带来一种干净的感觉。强行跑题哈， 强行跑题、啊。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配音演员张杰和歌手张杰不是一个张杰。 这个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其实我第一开始，张杰老师应该在。是他，我据我了解，应该是从网配的这个圈子里面出来，然后我对他印象特别深的也是《甄嬛传》当中的温太医。 哦， 对， 温太医也是他配的。 对，然后那个 也不是演员自己说的呀。 对，然后我就其实当时第一开始听的时候就感觉哇，像是演员的本声，因为他和这个演员本身之间、他的声音声线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后来我也是进入到了这个配音圈子里头以后，然后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也是张杰老师给配的音，也是配得非常的好。对， 结果就是发现配音演员其实跟角色融入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分得清楚到底是原音还是配音， 是 吧？是 的，对， 是的。 嗯，我们接下来介绍下一位配音演员，他叫做什么？ 对，下一位就是乔真哈、啊，乔真是上海人啊，也是一位这个老一辈的这个配音家。 乔真老师， 1965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哈、啊，同年呢就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他的这个。配过的译制片啊，其实他不仅是一个配音家哈、啊，更多的还是以演员导演的身份也为人熟知。 嗯， 那他的这个经典作品，我相信很多热爱播音主持的以及热爱配音的人全都试过这个段落， 没错， 全都试过这个段落，就有点沙哑了啊。就这个，我们看到那些译制片里面，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啊、那个年代的译制片其实他的那个声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对，就是 对、 哎老伙计， 哎李维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的天哪，我的上帝啊， 是这种感觉哈。哎，你看他就配过很多啊，我们熟悉的这个名字啊都是如雷贯耳的，魂断蓝桥、啊，这个叶塞尼亚啊、美人计、生死恋、红衣主教啊，隐次郎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这些 很多名著啊， 对，都是名著拍成的电影之后需要他来诠释这个主角啊，这个男性的这个力量。 对，那这里面的角色应该说可以说是很复杂很复杂了。对， 是的， 交给这个老师来配呢也是非常的显出这个角色的力度来，配的也是很好的，在当时。 对，我们一会儿应该有机会能看一段。 能看一段，但是就是具体是不是乔真老师配的呢，这个因为这个主持人前期工作没有做得特别好啊，大家体谅一下。但是呢，为了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传说中的以前的译制片的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有一个片段，这样现在的话我来给大家放一下吧，这个片段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让大家感受一波。哎，这个哦，在这里 进去了啊，辣子辣子，你到底回来呢，我真高兴啊。好，在监狱里学会说英国话了啊，这次我在里边交了个朋友，闲着没事把英国话学会了，真行啊。哎，扎克，你给我母亲寄信去了，那还能不寄了，你母亲以为你找到了破事情，跟老板出国办事去了。哎，拉子，你得换一套好衣服，有钱吗，我给你，我那份钱你按人递给我母亲了，这你还用问了，都给你母亲寄去了，怎么样，有钱吗，钱我给你预备了，我的，你找这个吧，我知道这是给我预备的，你用钱我借给你几个吧，五卢币够不够，拜拜。好小子，这两手真不坏了，没想到他把你师傅给耍了， 你看这种译制片的这个感觉就很强烈了。 对，是的。 其实这部片子呢叫做《流浪者》，是国语译制片厂印度电影厂视制片厂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配音作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译制片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片段。 Hello， 妈妈。Hello。 哦 啊， 辣子，我的辣子。快让妈看看我的， 加入了很多的这个 咱们爷俩 当时啊，这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了、啊，就是有的一直 跟老板到哪去了， 比这个更加的有 那个 更加的夸张， 真想游历个全世界， 对， 全世界， 伦敦、 阿莱 巴黎、纽约、 这我觉得这个比 《 甄嬛传》到了 佩洛德街一起逛了逛， 更多的难度或者区别。 没错， 比如说，就是我们说中国的电视剧，我们来配电视剧电影，我们来配，本来台词就是中文， 是的， 话我们 太有意思了。 对，就是我跟你声音不一样，可能就是 技术 都差不多。 没错， 演员因为也要投入嘛。但是这个是完全是外国的演员， 输入这 个台词。 对，很好的把握他这个分寸， 是 他这个外语还有我们的国语之间的一个区别。 我们的营业是光把东西 很有可能这一次一直就是一个角色的再次塑造了， 没错， 这个事可真不简单呐、你在家歇歇吧，我去给你烧水沏茶去。 你在家歇着去吧，我去给你烧水沏茶去。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对大家来说一个比较就是陌生，可能比较陌生的一个片段，但是它确实是非常经典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影片放着过程当中，我们也讨论了，就是说这种国外语的译制片的这种配音，可能相较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视剧的配音有很大的区别。 是的，这个片段我听起来，反正和我听过的其他的这个译制片来讲，算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片段了。 对，比较贴近生活 的夸张感并没有那么的强，你像有一些更久远一些的一些作品啊，老师们都会把它配得抑扬顿挫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突出，就是我就是文化之间的一种沟通，完了以后就要跟大家显示啊，这是外国进口的译制片，然后让大家去了解外国文化，那这个样子。对， 其实 那个时候的配音的风格，对， 这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哦，老伙计这种感觉。 是的，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当中的内容还是比较贴近于生活，而且刚才最后一句妈妈说的是你在这歇着，我去给你沏茶去， 对， 这句话就很生活化了。 是的，是的。 对，那接下来看完这一小段片段之后呢，我们再来接着盘点这个比较知名的这几位这十位这个配音演员啊。下一位呢叫做丁建华，丁建华老师，哎呀，真的是， 这也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是， 对， 对于配音界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响当当的名字。 是的，而且在上学的时候也常听这个名字。 是的， 是的。 我们的丁建华老师，来给大家放一下丁建华老师的照片，非常的漂亮， 特别有气质。 是的， 对。 丁建华老师的参与的配音以及担任译制导演的影片已经超过了1000部，而且多是担任主要角色。说起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呢，丁建华老师说呢，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追捕最钟爱，30多岁的时候呢认为西西公主比较精彩，中年以后觉得廊桥遗梦最成功。 哇， 这个丁建华老师高中毕业呢，是在197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文工团任演员。在1976年呢，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演员，先后为我刚才说到的《追捕》，而且还有《远山的呼唤》《安重根基地》《伊藤博文》《卡桑德拉大桥》《情暖童心》《昏迷》《西梦与回》《莫斯科之恋》《无头骑士》《西西公主》等100余部外国影片配音。 非常非常厉害。 是的，这是这个在老一辈的这个女配音家当中啊，非常有代表性的声音了。 当时很多就像我父母那个年代吧，所熟悉的各种这个国外译制片的女主角的名字，女主角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熟悉。 就是其实在《廊桥遗梦》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一个很有。哎呀，就是那种爱恨情仇，那种家国纠结的那种情怀。 没错。 说完这个，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哎呀，我的天哪，我真的是太 激动， 太激动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以及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网友在跟我们互动啊，说是西西公主，说我们的丁建华老师非常有气质，还有说聂哥笑起来好可爱哦。这应该， 我感觉心里好不平衡啊！以前在我当主播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人跟你？ 怎么没有这么多听众朋友呢？ 就没有办法，就是。 恭喜师哥， 这应该是说这个应该都是聂哥的朋友吧？ 对对对， 聂哥说聂哥，他以你的口吻说的，聂哥我也想配译制片， 可以啊。 其实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不要着急啊，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这个。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有我们聂哥配过的片段出现，所以大家敬请期待。 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先盘点嘛。 对，继续来盘点下一位。 接下来这个名字是个艺名哈，很有意思，叫石斑鱼。石斑鱼是 这个台湾男性的资深配音演员啊，本名叫石仁茂啊，祖籍是广西临桂县的，从1983年开始就从事配音工作了。这个我们知道，他就有一个很著名的配音的声音啊，他是干什么呢？他是替周星驰配音， 没错。 哎呀，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知道，因为星爷他不可能就是每一个普通话都讲的那么好， 是的， 对， 他肯定是他，但他也肯定不能用港普来撑下全场哈， 是的， 所以说找一个很符合他角色气质的、符合星爷气质的这个配音演员，应该是非常传神和重要。 是的， 我觉得他做到了，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传神， 没错没错。 而且他的这个广播剧也曾经入围这个台湾的金钟奖啊。1985年呢，开始进入这个配音界啊，师从是有台湾配音皇帝之称的陈明阳师傅，陈明阳也是一个声音浑厚的。最具代表性的杰作呢，是两个形象的丑怪的人的相关啊，肥猫郑世泽和大傻成奎安啊，陈师傅可以说是包办了两个人影片的全部内容，这都是我们熟悉的，比如说肥猫， 对肥猫、 那个感觉， 特别熟悉他们的声音。 发生什么事？ 是的，是的，对对对，这个样子。 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肥猫的那个电视剧。 对，肥猫流浪记是吧？ 是啊，对对对，是飞哦，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看过的。 对，郑则仕老师去演的这个肥猫，然后当时就是哇，这个配音演员好传神的感觉，对，把那个憨态可掬的那种可爱啊，还有那种傻傻的感觉， 小时候发烧烧傻， 对对对对，特别的传神，特别的真实， 对，而且就是。让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做到了传神，就是在我小时候，就是一直烧，包括我长大了一些的时候，我都一直坚信这就是周星驰的声音、啊。 对 对, 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当时 是 还想，哇，他普通话说的真好。 对，后来才发现这个周星驰老师是讲字讲话的了。 是的，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关键是因为石班瑜老师和周星驰他的这个本身在他的作品当中的表演的这个幅度也是合得特别特别到位， 是的， 把这个他用他的声音所要诠释的这个人物的性格也好，还有动作的幅度也好，都特别的严丝合缝， 没错， 非常的好。 这个就是说到我们这个陈明阳老师啊，陈明阳老师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石班瑜老师的师傅， 是的。 其实说到师傅这个事儿呢，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是的， 就不管你有多么好的师傅，也不管你有多么好的条件，之后还是要在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都能都应该在你这个工作啊学习当中，一直保持一颗不断积累自己、不断充实自己的这样的一颗心。 没错，那石班瑜老师据我所知，他第一开始进入配音行业的时候，他的发展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他的声线太独特了。 对 对，后来他是也是被星爷发现了吧，所以说是后来做了星爷的御用配音。那之后呢，就是就是平步青云一样的，就把这个人，把各种星爷在里面这种演绎的这个喜剧人物都诠释得特别特别到位。 是的 是的， 没有任何就是配音带来的违和感，就是让星爷的演绎的角色打折扣， 他不过分的做作，也不过分的夸张。 是 是， 其实应该星爷最经典的配音的就是那个哈哈 啊，对，那个 笑 声 是 吧，很魔性的笑声。 我今天是怎么了，好像放飞了自我一样。我天啊，这个大家那个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主持人、不是我们主持人就是这个样子啊。 原来平时 其实 二位不是这个样子了。 是的、 其实我是就很 很很淑女、 很淑女的样子。 信了信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孙月冰老师。 我觉得他又进一步的放飞自我了。 我觉得是。 我要控制不住了， 是 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没错， 我们的这个孙月冰老师呢，是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从事配音工作已经20多年了，为奥迪、五粮液、海尔、中国银行等众多知名企业的广告片配音，并且为众多外国电影和中国电影配音。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化集团的形象片、中国电信的形象片、中国联通的、中国移动的、中国铁通的，都少不了他的配音。 很多广告的。 而且除此之外呢，有这个豪门恩怨、勇敢的心、幸福的明天、野玫瑰、圣徒、完美的世界、人猿泰山，我 是 个哇， 都很著名哈。哎，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盘点。 好嘞。 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这个刚才聊得太过于兴奋啊。 是的，喝了口水冷静一下。 聊得太过于兴奋，以至于把我们的半点报时都错过了啊。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公众平台上面的这个朋友们说，这广告好正能量啊。当然了，我们的青年频道就是一个为青年人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可视化的广播节目。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的话，可以把调频调到 FM98.2 AM927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如果您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那您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一直播活力982，可以跟我们在线的视频互动。 是的。 刚才说到孙跃斌老师的人缘泰山，其实还有天堂饭店，其中的就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影片的男主角都是我们孙跃斌老师配的音。 没错。 而且孙跃斌老师也被称作是央视御用的配音员。想必呢他的作品大家也都听过。 是的。 声音特别特别熟悉。对。 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半点当中啊，我们青年说会继续沿着上个半点的脚步来给您这个盘点啊，剩下的几位我们盘点出来的这个配音大师哈。下一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 是的。 李毅老师。 哇、 这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李毅老师真的是、 对，是的。 是，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老师哥哈， 老师哥 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以及中央广播电台的著名的配音员哈，影视广告配音的专家啊。1986年是从这个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本科毕业，之后呢就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参加过这个大量的电视剧、译制片、专题片、广告片的配音工作，啊，包括这个中国1997获得国家政府奖哈，以及很多的这个耳熟能详的译制片《环游地球80天》啊，《刺杀肯尼迪》《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人物传记类型的，包括电视剧《张学良》啊、专题片啊、周恩来的这个《外交风云》啊、《改革开放20年》、《邓小平》、《圆明园》、《再说长江》。那《再说长江》都是所有的这个 再说长江， 对，尤其包括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啊，学播音主持、或者说对朗诵艺术、对配音艺术，只要有一些热情的，都绝对是把这个当做范本的。 没错，没错。 确实是。等等吧，这个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这个令人深刻的声音。 对，是的。 其实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涅槃还问我说，你怎么能把这些老师排在后面呢？ 是啊， 我的天，你这个是排名吗？排名前面的那些就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说我这只是一个盘点，并不排名。从现在也在这里跟 我说，哇，李毅老师应该是我们前辈界的前辈的人物了。对，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排名吧，就是完全不分先后。 对 我们的排名不分先后，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些比较知名而且让我们都膜拜的配音大神们。 是的。 说完李毅老师呢，接下来要再说一位老师，叫做李丽宏老师 啊。饿了。 对，听到说是李丽宏老师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觉得饿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央视热播的 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纪录片 就是我们李丽宏老师来解说的。 对， 李丽宏老师的嗓音浑厚深沉，而且音色稳健，具有智者的这个韵味。他配音的人物与他的声音呢是丝丝入口，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得到了业界的这个广泛好评。而且他的戏路非常广泛，配的角色或者是很憨厚的，或者是很精明的，或者很奸诈的，或者很真诚，而且不拘一格，每一个角色都被他演绎的 很严厉的，对， 对，为原作是画龙点睛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在2011年呢，李丽宏老师也是担任的主要配音演员的这个美国译制片《阿凡达》获得了14届华表奖的优秀译制片奖。这个奖呢是李丽宏老师多年来艺术成就的最好见证。他毕业以后一直在留校工作，也是我们学校的现在的留校的老师。 对，是的。 很早呢就进入了中央电视台的译制部参加配音工作，后来一直在北京参与各种配音工作，是北京也是全国资历很深的这个配音演员，而且塑造过我们刚才说到的成千上万个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 是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个大师们啊，他们配了译制片，那毕竟可能年龄稍稍小一点的这个朋友呢都说这些译制片啊，我就小时候在电影频道上看过片段啊。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院线这个电影哈、票房大卖近几年的，那李丽宏老师也都是有参与配音的。 是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过这个阿凡达啊、包括拯救大兵瑞恩啊、海底总动员、终结者2018，这些都是他来配音的。 对、 我们看到很多其中的主角啊都是由他来配的，包括舌尖上的中国还在做哈。 对， 这个我们也是一直期待着，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呀什么都不好了，就不好这嘴上这口都不好了，到了这后面这几季哈就好李丽宏老师这口配音。 这个配音 对，就感觉吃这个东西不听着他说这个东西 就不香 哎 就感觉不到就结果就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咱仨应该都没吃早餐哈、是现在想想这李丽宏老师的声音硬是 北京广播电台的食堂早餐 哎呀不敢想不敢想 就哎确实是 一会儿播不下去饿了出去吃饭了、 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好，那我们说完这个李丽宏老师呢、接下来也要介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校友也是我们的老师，叫做王明君老师。 哎 说到军哥呢，这个大家可能对军哥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大家一定听过他配的作品。我们来先给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变形金刚1、2、3部当中的伦诺克斯上尉 啊， 变形金刚4绝技重生当中的凯德伊格，还有这个再吻我一次当中的保罗，理查曼大帝密码艾克，塔拉迪加之夜的瑞奇鲍比传奇瑞奇这一个男主角，还有白痴当中的梅什金，以及王子复仇记、拜伦、绅士之谜、乱世佳人、红与黑、茶花女、傲慢与偏见当中的达西、英国病人、浪潮王子、异海雄风、哈姆雷特当中的哈姆雷特，还有我愿这样生活、死亡诗社、超人、碟中谍，还有黑衣人当中的青年 K 探员。 是的，哎，我是当时很有幸的这个看过其中，在院线就欣赏过这个其中的一些电影的哈。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看到字幕的时候就是配音王明君，原来是金哥，王明君老师的这个配音 格外亲切， 我认识。 听着，原来我就说为什么听着有种熟悉的感觉哈。包括这个，在这个《名侦探柯南：漆黑的追踪者》哈，也是很新的一个剧场版啊。相信很多这个柯南迷都会去追里面的秦九，就是王明君老师的配音啊。这一下可能就对上号了，跟这些角色。 还有这个。少年包青天当中也有我们王明君老师的配音还有康熙王朝正经水浒传林冲，我差点念成水许传，我的妈 太这么可怕了， 太吓人了。 是的， 水浒传当中的林冲以及春光灿烂之欢乐元帅当中的玉帝， 哇， 玉帝哥哥。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是1998年当中一人分饰四角， 哪个呀？ 想一想，《水浒传》当中的这个花荣、燕青、阮小七以及张青四位，你想想这四位风格不一样的 这个演员和人物性格由一个人来配音，我的天哪， 很强， 很强，太强了。其实说完这么多呢，哎呀，盘点完这么多的这个优秀的配音员老师呢，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简单的播放一点我们刚才提到的涅槃，我们的青年配音演员新锐，艺海佳音的新锐配音演员， 盘点到第十一位了。 别，我都数不上前一百。 看一下我们涅槃的配音作品吧，然后是来自于不一样的美男子二当中的一些片段，然后大家来欣赏一下。 你能撞过来让我看一眼吗？ 初夏的姑姑，你走开！ 你让我看一眼我就走。 你走开！你走！ 你让我看一眼我就走。你让我看一眼。 这个片段之后，不知道大家是 出了一身冷汗。 听着自己的配音，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在电流当中听着自己的声音，都会有一种就是奇奇怪怪的、 很奇怪的 偶有尴尬之感。 是的。 现在还有吗？因为其实你的声音应该是越来越多的要在电流当中去审视了。 对，第一开始的时候，刚进棚的时候录音的时候，确实是很不因为很不适应嘛，所以说干脆就把那个时候的反送啊给摘掉了，就只在乎自己，就是专心于自己的角色，看看到底反正录成啥样就啥样吧。对，等出来之后，听上去也还过得去吧，就还行，所以说后来也是通过。对，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就是看着自己同班同学配音的这个片段，听着他的声音，然后看着另外一个男人的脸，我的就是那种强烈的冲击感，我现在都已经就是 我理解 就是笑到无法说话。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片段，我为什么要选这个片段？这个片段特别有意思。你走，你走，不。你是我的初夏，你就是我的初夏。 对，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是我的初夏。我就觉得，哎呀，这种就是哎呀，就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心情很复杂，就是观众 看着我这边的人在这块，然后那个 脸怎么不对？ 是 啊，我们的互动好友也说了，心情复杂。哎呦，真的是。 可以理解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片段啊，就也是 稍微冷静一下啊。 那大家稍微冷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片段。 爸，爸，要喝水是不是？唐娜姐，帮我倒杯水，谢谢。谢谢。来，爸。这在卢先生那儿好好的，怎么回来就不行了？ 他回来以后就一直这样子，感觉这次病情更严重了。 爸，对不起啊，没能听你的话，跟初夏在一起了，你一定会理解我的，对不对？我快要跟他结婚了，所以啊，爸，我特别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参加我的婚礼，先让你看看儿子长大了。爸，你能答应我吗？ 你别难过了，你爸要是醒着一定会答应你的。 谁呀？ 就是看，哎呦，看这个片段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是，嗯， 其实，在配音就是像这种电视剧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配的呢？嗯，是已经完全剪辑好的成片拿来配音，还是？ 应该是样片，可能给我们的样片也可能是比后来播出的要长 啊， 对，因为后来都要去经过后期的加工，再进行进一步的去筛选，嗯，审查什么的，对，所以说第一开始的时候片段上面是有一定的长度的。那我们其实就是在里面，像这一部作品，应该是我有幸刚刚在我公司落脚之后呢，接的第一个电视剧，也是第一个男主角， 也是第一个男主角。 对对对，所以说我个人当时心情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角色吧，应该是对，想要把它诠释的更好一些。那当时呢，因为老师们也是我的老师，也在外面就是时时刻刻在指导，在导戏，在里面录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在录音棚外呢，也随时都有老师，还有其他的前辈啊、导演呀、师哥师姐帮你听着。对，随时有什么你录的不好的地方呢，外面就会有人给你指正。那这个刚才看的这两段戏呢，为什么挑这两段出来？其实当时这两段戏也是在反复了很多次的。对，因为当时总是也是因为新人嘛，对，心里头一是紧张，第二一个还没有什么经验呀，也配不的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反复了很多次之后才是通过的。对这两段的印象，我自己也是挺深的。 那我觉得第一次配音就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这让我很惊讶。 有赖老师的调教，确实是。对， 其实就是本人不才哈，以前也接触过一些配音的工作。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雨薇。 没有啦，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在配音演员可能在棚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在片段当中看到的，就是女主就抱头痛哭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喊的时候， 是的， 其实配音演员在棚里面也极有可能是目前就是演员演出来 的 这个 状态。对的。 同时像刚才片段第二个片段当中看的这个回头找阿姨说麻烦倒杯水的这个，也是配音，我们的配音演员也会回头去就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人那样。 对，你不一定真的回头，因为一回头然后话筒那边就没有声音了嘛。 对，就是 说 就好像那真的有一个人在跟他说话一样。 对，是的，你要有距离感，那个，作为一个配音演员 那种情景 在话筒前，对对，是要带入环境的。 是的，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的配音作品，其实还是经过很多人不一样的这个努力才能展现出来的。 是的，真的是这样。 在看完了我们涅槃老师， 别叫老师，你这个作为同学这样叫我，我这个比你还不适应。 在配音界你肯定是我的老师啊，因为我这个对吧？看完了涅槃老师的这个配音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这个片段呢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配音演员，叫做赵立新老师。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为大家展示的强大的配音的功力，不仅有中文配音，还有其他语言的配音功力。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么大牌， 你跟我结婚？ 你疯了吗？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你可以理智点。 我才不呢。 可你还不了解我。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我说你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两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你怎么这样肯定？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哇，这是非常优秀的一段配音，我看现场观众都沸腾。 经典之声，功夫熊猫。 尽管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会正常回家，但是我看到过程中， 我和雨薇的胳膊同时起了鸡皮疙瘩。 对， 是的， 真的太有。 来，接着欣赏一下。 那删了，弹了，这删了不高兴，这丢人，啊，提钱。干啥？干二老的。 Get ready to battle the banner. This is awesome! Ho ho ho! 真的鸡皮疙瘩一直在起，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 这是一个学者型的演员，英文特别好。 柯南呐，除了英文还会说别的吗？ Por favor, señorita. Por favor, señorita. 好，这句法语吧。 Excusez-moi, tu compit, déjà compit. 法语，法语。 Есть пару русских говорил, а что ты хочешь? 你刚才又说了三种语言，对不对？ 特别 merci,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西班牙， 一下映衬出台上的六个学渣。 Jackson or Feverson？ 你刚才说了几种语言呢？ 我刚才说了德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 有可能他一个语言只学了一句。 对，我就这个意思了。 可以让老师告诉我们那四句都啥意思不？ 第一个。По-русски, русский, а что ты хочешь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ты хочешь искать, ты ищешь, не знаю, тем же много говорить. Это то, что не знаю, тем же много. Сейчас я и права фаворит, сеньорита, чин тинген, а не шо. Excusez-moi, monsieur. Да, чеся. Is that okay? Are you satisfied now? No. No? No. Do you want to listen to me more? So what do you want to listen? What? So tell me, what is in your heart? Let me think. Come on, try. I'm waiting for you. I'm listening to you very carefully. So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You should be here though. What? Because you want to know who you are. You want to know who I am? Yeah. That's a question.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哎呦。 哎呦，我看完这段这个配音之后， 沉醉其中， 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差一点忘记把推子拉下来。这段配音我看到，就是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好多的网友都互动说，哇，厉害，赵立新老师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的、 而且说这个功夫熊猫这个真的好棒，而且据说赵立新老师是精通八国语言，是吗？ 好像是也可能多一些吧，对，他确实通晓很多外国的语言。 就是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配音演员不仅在国语我们的中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实在其他的语言语种方面也有不一样的展现的方面。不知道对于赵立新老师的这段表演，我们的涅槃怎么看呢？ 赵立新老师，因为我第一开始知道他，绝对是因为他是一位很好的一个演员。对，其实第一开始他很多角色都挺隐藏性很强哈，都隐藏在各种大型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小角色。他是把很多这种就是小人物啊，还有这个很多电视剧当中主要的一些配角呀、演绎的特别特别好的。当时知道他呢，也是因为他这些角色。那后来我是在第一档综艺并不是他在这个身临其境上。第一档节目我第一次开始看的时候，应该是央视当时有一期节目叫《镜子如面》。对，那个时候他在读一封信，我记得是。具体是谁写的信我忘了，但是当时读的是真的是潸然泪下。对，我对于赵立新老师可以说是非常的仰慕了。首先不仅仅是因为他很博学多才，另一方面呢，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来说，他确实有着非常深厚的功底。对，是的。 就是赵立新老师其实在节目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配音演员的雄厚的实力，多方面多角度的这种实力，也是让大家惊讶目瞪口呆，而且很膜拜。 对，没错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上面的网友都说了，惊讶到忘记发弹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这个歌曲以及广告，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跟大家见面，我们一会儿再见。 稍后再见。 爱着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哎，在一小段这个音乐和我们的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又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啦。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叫做《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啊，一个全新的主持组合。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我的老同学，我们的青年一海佳音的新锐配音演员涅槃。 大家好，我是涅槃。 这一次自我介绍就比这个刚开始的自我介绍好像舒服很多了。 是的，因为我当着你的面，我总想喊我自己的名字，这同学了嘛。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这个我们的好友也说 Hello 涅槃老师。 Hello 大家。 刚才呢给大家播放了这个身临其境当中赵立新老师强大的配音的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也是说在听的过程当中看的过程当中是一身的鸡皮疙瘩。那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再继续搜索一下，再观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节目。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涅槃进行一些其他的就是关于你自己的互动了。但是在这个互动之前呢，我还要 你还要搞什么？ 还有一些项目要做。 我发现他今天很激动。 还要谈几个项目。 对，还有好几个亿的项目没有这个完成呢。在这个互动之前呢，然后还是要给大家再继续播放一个小片段了。但是这个小片段呢就是可能大家也都看过了，是在这个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很有名的一个配音的团队叫做虚度八。他们的一小段视频，大家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虚度吧，我不得不说啊，是一代人的回忆啊，关于声音的回忆，我觉得。 就是，但是唯一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可能，出现了一点点小的失误啊，我们的配音是听不到了。 对，就是能听到一些模糊的，他们在这个 对 进行配啊， 音乐的声音很大， 对，应该是这个视频后期被加上了电乐。 是的，是的，对， 这个 BGM 的声音太大，然后我们的网友说了，这 BGM 特别适合我们。这 BGM 好像是《梨花颂》吧，是我们涅槃老师的经典歌曲啊。 是， 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搜索一下虚度八啊。虚度八其实也有很多也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都有。 而且他们其实是以模仿为主，模仿各种人不一样的声音。 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位老师，他们的作品，他们都会进行模仿，然后会改词儿啊，也不是一味的模仿。你看我像不像？而是说我在词儿上啊，内容上，对，再次创作，但是我声音模仿他的声音， 而且 是做了很多的文章的， 而且是一个人模仿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声音。 对，是的。 聂华老师其实，聂华老师 又不习惯了， 是，我也稍微有点不习惯，其实就是。在可能是在配音的一开始，是不是也是跟模仿有关呢？是要先去模仿别人的声音。 对，主要的途径也是模仿。因为大家第一开始都是因为对配音充满了很大的兴趣嘛，所以说自己也会看很多的影视作品啊。那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免不了的就会去跟着人家去说。那久而久之呢，可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哪位老师或者哪个演员啊，他经常给这个演员配音的声音啊，我听着特别喜欢，那我也去模仿。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不要去为了模仿而模仿。对，我们是要注意的，因为可能第一开始的时候自己因为对配音没有太多的了解，你可以通过对于你屏幕上的这些人物啊去进行一定的模仿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就可以了。 那你有没有说比较喜欢的片段能给大家现场模仿一下？ 我其实除了刚才我们就是盘点过的那几位老师，我自己其实对我现在所在公司的老师还是很仰慕的。那个时候，尤其是我们公司的陆奎老师啊，还有齐杰老师啊，当然徐小青老师的声音我是模仿不了了，因为性别不同哈。对，因为然后第一开始呢，也是因为少年包青天的包拯嘛，不是那个 包拯， 不是公孙策 啊，公孙策。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听这个声音，哇，反正就是喜欢，对。然后当然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可能年纪小嘛，很早之前了这个电视剧哈，然后就听着他的声音，感觉也没什么。但是到了后来呢，我到了差不多小学毕业之后呢，逐渐接触到了一些这个国外引进的译制片，像什么变形金刚啊这一些的，然后还有钢铁侠。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像加勒比海盗这些引进的片子里头呢，主角都是我现在的这个老师陆奎老师，他配的男一号，然后当时就对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嘛，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乔振老师还有丁建华老师，他们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译制片的这个当时所盛行的这个腔调呢，我们现在称之为腔调，那个时候听起来很正常哈，就那个时候的那种风格，配音上的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到后来为止呢，逐渐是以形成了像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就是陆奎老师他们这样的一批这个配音演员来配的译制片的这样的风格。更加比我认为哈是比更之前更加的自然，而且观众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嘛，新的观众，年轻一批的观众也在发生着变化。对，所以说我对他的声音可以说是特别的仰慕了。要说仰慕的话，除了刚才那十位的话，就是他了。 其实刚才就是聊到说译制片当中的配音是那个样子，其实现在想一想，好像之前的我们就是以前很多年代的那些电影，就是中国的电影，他们说话也是那个感觉的。 对，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大家想要突出一些就是译制片，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听原，因为很早之前应该是，距离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吧，大概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国内的现状就是大家听原文的可能。反倒不那么多，更喜欢听这个就是译制过来的。 对， 大家就是那个时候的老一辈的配音演员呢，就希望能够把这种外国演员所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人物状态、性格，更加对更加鲜明的展示给大家。那现在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对于这个译制片的接触之后呢，慢慢的已经就是可以说是。带动了大家对于译制片的一个认识，逐渐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口味发生了变化之后呢，那相应的配音演员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对，顺应形势嘛， 顺应形势，然后随着时代的这个改变， 对， 和我们大家审美的改变， 对，是 从一开始的这种译制片的拿也不是 拿，不能叫做拿枪的，现在 没有， 要出现大问题啊！刚才他出现问题，做了个弹舌哈，引起了我们这个听众的一系列的这个惊呼哈， 对， 我现在 遐想， 对我要难为一下。 语文了，我今天就是要刁难你语文。 你说怎么？ 你会弹舌吗？ 我刚刚已经做了，你没有听到吗？ 你这个叭叭叭叭叭。啊，我们进行下一个话题，就是这边啊有一个啊，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弹幕当中，我们的这个网友互动当中，有人说一人血书求模仿徐小青老师， 哎呀、 啊、很快就跟了一个二人血书啊，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三人血书哈，我们再等一等啊，至少得凑个两位数吧。 我的天， 有没有说三人四人五人成群的，然后让我们的涅槃然后来一段这个血书。 我的天呀、啊、这真的是难为我、啊、 来一段血书去了，来一段模仿。我就现在话说都不会话了。 其实当时就是刚才放的那个，我当时配的那个美男子二的那个片段里头、 就我是美男子是吗？ 啊，不不不，就是那个第二个片段嘛，第二个片段里面的这个唐大姐， 嗯嗯， 就是徐小青老师。 哦， 对对，当时是我、哦、我跟小青老师一起在棚里面一。 要不这样嘛，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刚才那个片段。 可以，主要可以把唐大姐那一段放。 对，然后让我们的涅槃来模仿一下唐大姐的这一小段。 是，而且我们的血书已经欺人了，加油！ 你看了啊，已经万人血书了， 太坏了。 要喝水是不是？唐大姐，帮我倒杯水，谢谢。 爸， 谢谢。来，爸。这在卢先生那儿好好的，怎么回来就不行了？ 他回来以后就一直这样子，感觉这次病情更严重了。 对不起啊，没能听你的话，跟初夏在一起了，你一定会理解我的，对不对？我快要跟他结婚了，所以啊爸，我特别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参加我的婚礼，先让你看看儿子长大。爸，你能答应我吗？ 你别难过了，你爸要是醒着一定会答应你的。 哎呀，又看了一遍哈。我们这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涅槃自己也在看着这些评论和弹幕哈。这个我觉得论数量凑齐了。 哎呀， 论数量凑齐了， 这不是为难我们？ 对，那大家今天就是要为难你，涅槃。 我胖虎今天就是要为难你，静香。 好吧， 来，我们来就是简单的模仿几句好了。 来，有两句，我刚才特别记了一下是什么，怕忘词儿。 嗯嗯 嗯， 唐大姐，麻烦倒杯水，谢谢。 哎， 真急反串啊！ 他回来以后就一直这样子。感觉病情更加严重了。 大点声，大点声，大点声。 他回来以后就一直这样子，感觉病情更加严重了。你别难过，你爸要是醒着，一定会答应你的。 正好我今天感冒，你们就这么刁难我，哎。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相信一会儿听众的这个弹幕，因为毕竟有这个反送以及回收的这个延迟嘛，让配音飞一会儿好吧，我相信马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评论要炸。 啊，太软了，我天哪，笑死我了， 这模仿不到啊，这个怎么模仿， 真的无法控制。就是尤其是大家看到，就是一会儿会看到就最后的那个表情，呜、哦、天哪， 哎呀呀呀， 就是 哎呀， 这就是配音演员的那个入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完全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不管他是什么性别。 哎呀，可惜我不是女生。 没关系啊，我都给你就是开头，我也反转了一下， 这个带的特别好， 是吧？一下就带入了情景，是吧？ 是的， 哎，这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一个好的搭档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出来了， 哎， 那弹幕已经炸掉了，说我录屏了。 完了啊， 哎，我要笑醒了，看到了看到了，委屈的小表情太萌了，你再也攻不起来。 我的天哪， 都是我们啊，都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啊。刚才有朋友看到说是主播只看微信吗？其实不是，我们的微信以及微博上面的这个留言呢，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一直都可以看到的，所以大家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跟我们互动，我们 都 可以 直接汇集到这 里，对，直接汇集到这里，然后我们都可以直接看得到，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们看不到你的留言，其实你的每一条留言都在看，我的手机就在面前放着，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塞， 就清白， 随时监控啊， 一直在观看着大家的评论和动向。其实来了这一段之后呢，我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准备了一个小片段，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小片段了，其实是我们三个人，我想让大家三个人一起完成的这样的一小片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一个动漫，我们一个国漫叫做《镇魂街》，是一个非常好的和非常好看，而且我力推的一个动漫啊。在这个动漫当中呢，哎，我们这个开头有一段的也是非常精彩。那先这样吧，先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片段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然后一会儿呢，看完片段之后，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现场的来模仿，或者是带入自己的这个感觉来配音一下。我们来先看一下。 好。 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人各有命，上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人各有命，上天注定，有人天生为王，有人落草为寇。脚下的路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那旅程的终点在哪儿也没人知道。你会走到哪儿，会碰到谁，都不一定。就像你今天遇到了我，这都是命中注定。这是我的名片，请下来。 鬼符三通，算命，这年头了还有人干这个呀？扮相都是蛮拼的。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人总会迷惘于自己的命运。姑娘，我也给你算一卦。 神神鬼鬼什么的我才不信，要去哪里是我自己的事，会碰到谁也 真可惜。全弄脏了。 没关系，只是简历，我还可以再打印的。 笨女人。我说的是我的外卖，全洒地上了。 啊，原来是在说外卖。 啊。赔钱。三份盒饭，五根油条，四杯豆浆，一共73.5元。 好可怜啊，人家膝盖都擦破了。 那给你打个折，73块吧。 你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啊？ 只收现金。 转什么转？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吗？一定要借你们家的呀。 你闯红灯了。下次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别又撞什么不该撞。 小曹子，不要走！哎，倒霉，一大清早就遇到这种事。不想了，不要影响我的音频状态。好，再练习一次。 好的，在这一小段片段过后呢，相信大家就是我看弹幕就是说这个是真的很好看，看起来很好看的样子。反正作为我来说，我是强烈的给大家推荐这个， 强烈安利， 强烈安利，真的，我就哎呀，我觉得这个动漫真的特别好看。就是刚才看到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面的朋友们说啊，我们的聂哥今天要演绎送外卖的吗？还是说，可是想听他说膝盖都破了呢？聂哥配女娃怎么怎么样？ 这个看来 要跑往反串的路上， 涅槃的这个反串路线深入人心啊！ 啊哈，聂哥配妹子， 别这样！ 哎，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们这个今天呢，为了来给大家介绍聂哥，我们是想要以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来展示他自己的。今天 还是要首先正常的形象要做好，好吧？ 首先是以这个比较正常的形象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后边呢，如果大家提了这种要求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也可以满足一下下嘛，是吧？ 看又是多少人血输了，这就是 对。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说，首先我必须说这个作品确实是好作品，就是我之前呢只是知道这个动漫啊，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然后昨天也是宇维托我去下载这个片段，但是宇维没有告诉我今天要配音，我觉得他好坏，我以为是对吧？哎，我现在压力山大， 就是我胖虎今天定到为难你 形象。然后就是，但我看了以后，因为当时挺晚了，没有时间再接着往后看了，但是我已经决定今天有时间一定要接着往后看了， 对， 已经吸引了我， 真的是很好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趁着这点时间，哎，简单的给大家来一小段的这个还原，哎， 好， 让大家感受一下。 好的， 来看一下。 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 人各有命， 上天注定。 有人天生为王， 有人落草为寇。 脚下的路， 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旅程的终点 在哪儿，也没人知道。 你会走到哪儿， 会碰到谁， 都不一定。 就像你今天遇到了我，这都是命中注定。 这是我的名片。 请笑纳。 鬼符三通，算命，这年头了还有人干这个呀？ 扮 相倒是蛮拼的。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人总会迷惘于自己的命运。 姑娘， 我也给你算一卦。 神神鬼鬼什么的，我才不信。要去哪里是我自己的事儿，会碰到谁也啊？哎呀，疼！ 真可惜。 啊！ 全 弄脏了。 啊啊，没关系，只是简历，我还可以再打印的。 笨女人。 我说的是我的外卖。 全撒地上了。 啊！ 原来是在说外卖。 赔钱。 啊！你这个人讲不讲理啊？现在明明是绿，刚刚明明是绿灯啊！一定是被那个算命的家伙给耽误了。啊！人呢？出了事就跑啊！可恶！ 三份油条，五根油条，四杯豆浆，一共是73.5元。 好可怜啊，人家膝盖都擦破了。 那给你打个折，73元吧。 你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啊？ 只收现金。 拽什么拽？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你们家的这条街呀、啊？ 你闯红灯了。5、6、7、7-1、7-2、7-3。下次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儿，别又撞上什么不该撞的。 守财奴，乌鸦嘴。 不容易啊。 好气。 这个， 如果说给我，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观众朋友们看到是什么样子啊？其实我们是跟着这个原因来重现目前的这个配音的。 嗯嗯 嗯，应该是有声音的吧？我因为我的耳返里面听到的是有声音的。 对，我也是可以 听到 的。 是的。 嗯，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觉如何？ 肯定。就是我已经能感受到了，这不行啊！ 啊，这不行啊！ 对，就是我觉得，首先涅槃老师后面的戏份太少了。 没，这个倒是没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场地有限。 哦，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说没有听到，那这样吧，既然是这样呢，那我们就不听他了，我们就不听他的原因了，我们就直接来一遍吧。 好啊， 哎呦， 可以啊， 来一遍， 就再来一遍， 现场排练 啊！你们听到的是原声吗？好好好，那我知道了，我们再来一遍啊，现场来一遍，就不配画面了。 OK， 嗯， 好， 嗯，好，这个我们的 清嗓子的腔调都好奇怪啊。 聂鹏老师表演的是鬼斧三通，然后我来配女主，然后我们的子昂来配曹彦兵。 嗯 嗯， 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开始喽。 这个事情。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人各有命，上天注定。有人天生为王，有人落草为寇。脚下的路，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那旅程的终点在哪儿，也没人知道。你会走到哪儿，会碰到谁，都不一定。就像你今天遇到了我，这都是命中注定。嗯，这是我的名片，请笑纳。 我不想笑纳你的名片了，但是我这个时候要给大家放一首歌，因为我们的半点报时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的。 我也不是给大家放首歌啊，就是半点报时之后， okay. 我们回来继续把我们的这个配音片段，然后 来给大家 展示一下。我们先简单的练习一下我们的这个配音哦。现在是9:27，离半点报时还其实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嗯， 在这一分当中，我要跟这个涅槃就是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这种现场配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简单说一句，快一分钟。 感觉有点怪异，因为经常就是在里面，就是提前要熟悉好人物，完了以后对这个人物一定要有很深刻的一个心理构建， 嗯， 才有信心去走到麦前。然后包括你进入了之后呢，你会忘掉其他的杂念，对，你会专注于你的人物。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是也是我们临时做的嘛，而且我又是一个很新的人，所以说呢，我的经验呢可能没有那么多，不像前辈们那个样子，所以说可能很多地方还有很多的不足。 嗯， 对，今天也就是大家简单玩一下嘛，对， 对 吧？ 大家简单。聊一下配音当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目前呢还有20秒，咱们来聊一下，就首次配音感觉如何？ 这个当然虽然说不是我首次配音哈，但是在这样的仓促之间首次，就是这真的是我首次配，我首次看到的片段，太可怕了。 好的，我们 拿过来就配 一段半点报时，马上回来。 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哎，在这个比较简短的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又回来我们的节目啦。我们再说一遍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叫做《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维。 Hello 啊，铁打的青年说，流水的主持人。哎，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主持人组合，我是子昂。 嗯，还有我们的 聂凡。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又回来了。 嗯，好，我们又回来了啊。这个您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关爱，不是关爱去了，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来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也是关爱，没什么问题。 对，也关爱，关爱一下我们，关爱一下我们青年。好了，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上半个时段刚刚在半点报时之前没有完成的现场配音的阶段。好，那我们的涅槃有请先开始。 好，那我们就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嗯， 哎，双份福利，双份快乐。 好的。 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人各有命，上天注定，有人天生为王，有人落草为寇。脚下的路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那路程的终点在哪儿也没人知道。你会走到哪儿，会碰到谁都不一定。就像你今天遇到了我，这都是命中注定。 嗯， 这是我的名片，请笑纳。 鬼符三通，算命，这年头了还有人干这个呀？扮相倒是蛮拼的。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人总会迷惘于自己的命运。姑娘，我也给你算一卦。 神神鬼鬼什么的我才不信，要去哪里是我自己的事儿，会碰到谁也啊疼。 哼，真可惜 啊， 全弄脏了。 没关系，只是简历，我还可以再打印的。 笨女人。我说的是我的外卖全撒地上了。 原来是在说外卖。 赔钱 啊。你这个人讲不讲理啊，现在明明是绿，哎，刚才明明是绿灯啊，一定是被那个算命的家伙给耽误了。哎，人呢？出了事就跑啊，可恶。 三份盒饭，五根油条，四杯豆浆，一共是73.5元。 好可怜呐，人家膝盖都擦破了。 那给你打个折，73元吧。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怜香惜玉啊？ 只收现金。 拽什么拽，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这条街是你们家的呀？ 你闯红灯了。5、6、7、71、72、73。下次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别又撞上什么不该撞的了。 守财奴，乌鸦嘴。 艰难 艰难 艰难艰难艰难 艰难。 BGM 我们缓一缓，我们缓一缓。 天哪！ 哎呦，这个现场配音感觉方方的，真的。 是的，是的，我也很方。 关键就是还有这个很多粉丝，你知道，关键是他们是涅槃的这个粉丝，然后平时都已经听过很多这个优秀的配音作品了。 是的，然后 就我一直看他们这个 这里 有种公开处刑的感觉。 然后我们两个在这里还假装很专业的样子，再给大家现场配音，真的是 随便随便玩一玩，随便聊一聊。 啊，我就我，哎呦，还有人夸我， 哎呀， 开心， 这开心。 其实刚才在这个那个我们的弹幕当中，有很多朋友刷到了，说想听涅槃来配一下女生。 嗨， 哎，这样吧，我们就三个人角色互换一下。 也行， 来配小姐姐。 哎呀，今天感冒了，声音粗粗哑哑的，让我配女生，可也真是的，有天。 我们的涅槃来配女生，然后子昂来配这个鬼斧三通开头这一段，我来跟涅槃配这个对手戏，我来当这个送外卖的曹彦兵。 好，好，让我先调整一下。 真的可怕。 哎，来调整一下，我们来先。 在十分钟前我说双份福利双份快乐的时候，没有想到 自己也是快乐的一 份，我也是福利的一部分，难受。 好，我来，哎，简单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好的， 简单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之后呢，大家就是来准备好了吗？ 是，希望大家脑子里还有那个画面。 准备不好也得准备好啊， 这个， 来吧， 上来一段硬独白。 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回想一下画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自动填充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去了，自动填充到我们的画面当中啊。 是， 好， 赶紧做 开始了。 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人各有命，上天注定，有人天生为王，有人落草为寇。脚下的路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那旅程的终点在哪儿也没人知道。你会走到哪儿，会碰到谁都不一定，就像你今天遇到了我，这都是命中注定 啊。 嘿，这是我的名片，请笑纳。 鬼符三通算命，这年头还有人干这个呀，扮相倒是蛮拼的。 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人总会迷惘于自己的命运。姑娘，我也给你算一卦。 神神鬼鬼什么的，我才不信呢。要去哪里是我自己的事，会帮到谁也 真可惜 啊， 全弄脏了。 没关系，只是简历，我还可以再打印的。 笨女人 啊， 我说的是我的外卖全洒地上了 啊。原来是在说外卖。 赔钱 啊，你这个人讲不讲理啊，现在明明是绿刚才明明是绿的，一定是被那个算命的家伙给耽误了。神啊，出了事就跑啊，可恶。 三份盒饭，五根油条，四杯豆浆，一共是73.5元。 好可怜，人家膝盖都擦破了。 那给你打个折，73元吧。 你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呀？ 只收现金。 拽什么拽？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这条街你们家的呀？ 你闯红灯了。5、6、7、71、72、73，下次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别又撞上什么不该撞的了。 这受灾毒，乌鸦嘴。 哇，可以。 我的天哪， 我已经全程憋笑憋到无法控制，真的是 嗓子废了。本来就感冒，还让我出这种事儿。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继续下来了。 哎， 我们的互动朋友说啊，以后这个聂哥反串是保留节目了。 别 就是全程我都已经没有办法，就是我会怜香惜玉的啊。 吓 好的呢。啊、嗯，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啊！ 好，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录屏了，我真的是 太坏了。 哎呦，今天的这节目做的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嗯，不过呢，今天是因为我们涅槃感冒还没好啊。 嗯， 相信就是如果他感冒好了的话，就是会有更加温柔的声音会出现的。 我相信会有的， 会有更加温柔的声音的啊。 就是他现在感觉拒绝的很厉害。 对，他现在其实表面上是拒绝的，但是内心是很想接受的，身体是很诚实的。嗯，好的呢。其实给大家展示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今天主要请涅槃来的原因呢，就是做我们是老同学嘛， 对对对， 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涅槃是怎么样来接触到这个配音行业的。 咱们也是刚刚毕业，对吧？刚刚毕业了还没有两个月，完了以后，其实我在咱们大三的时候， 嗯， 我记得应该是大二下半学期吧，就已经开始就是不好好上课了。对，虽然之前也没怎么好好上过课。 嗯， 然后之后呢，其实自己也在自己找自己的路嘛，发现自己最喜欢什么之类的。其实第一开始，对表演呀、什么的也充满了很大的兴趣。 嗯， 那大学的时候，大二下半学就跑出去嘛，一个人在外面跑。然后第一开始也是，像第一开始接触到的是，咱们北京这一边有九方名作，然后他也是一个。教这个教授配音呀、像广尤其是以广告还有纪录片、这种专题片为主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了，算是第一次跟和李丽宏老师还有像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了李毅老师， 嗯， 然后孙玉斌老师很可惜他当时没因为在国外没有回来，因为没有上到他的课，后来呢我也是在九方那儿算是学完毕业了之后吧，有一期班毕业之后呢，然后我去通过我们的同学呢认识到了现在的我在的公司艺海佳音、 嗯、 那在这儿呢我才真正发现哦，原来我最喜欢的还是对于影视表演这一方面的一个研究吧，算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在这边、 嗯、 而且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自己也很专注，虽然说自己现在做的肯定还是远远不够好的，那但是自己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可以说是思考吧，然后也是有幸身边有这么多老师还有师哥师姐前辈在帮忙，在帮助我一直不断的在进步，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我很喜欢，那在这样的条件下呢我也可以尽快的去跑步去成长， 嗯， 对， 是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涅槃的心路历程啊，成长的历程。其实在我听的时候，我刚才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说，你说的我，因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是，你可并没有只说你喜欢配音，而是说你是对整个的影视表演都在有的自己的琢磨和研究哈。 对对。 那有没有哪一天有一种可能，你会从幕后的配音演员？变成一个真正的台前的演员，就真的是台词和表演一手抓。 我是希望能够自己像哪怕不到镜前也好，演演什么像一些小的话剧啊、什么的，这些能够让自己真真正正的进入到这个人物里面，自己的身体还有精神都和他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在舞台上淋漓尽致的去展示、去在这个人物里面去展现他的各种方方面面，展现人性的方方面面，这是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吧。 嗯， 那现在为止为什么选择配音呢？其实，演员的台词很重要。现在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演员在幕后的一个准备台词或者准备工作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在后面我们其实编演，因为现在快餐文化盛行， 嗯， 很多就是大量的影视作品在同一个时间段频繁的输出，那可能给到我们这一个公司的配音作品同一时间就有很多， 嗯， 所以说要抓紧时间把这么多部作品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演员们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里面呢。这个安排在之前呢，你像以前啊，像这种就是老的，比如说上一场那边引进译制片什么的，都是要开剧本讨论会的。 嗯， 那演员都要在之前做很长的准备工作，完了以后才能够确定啊开始，而且那个时候还有排练的时间，排练完了以后还有复排。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严格要求我们的每一个环节之下出来的作品，它的质量当然就不用说了。 嗯，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那么我们就尽量的让自己去保有一些这样的演员，作为可以说是作为一个 演员的初衷吧，因为配音演员他也是演员、 也是演员声音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是 那我就是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大家一直学的是播音专业，然后大部分人的梦想都是说去做一个主持人。那你是基于什么契机说就是喜欢配音呢？是从小就喜欢配音，还是说到了学校之后才慢慢的真正了解到自己想要什么？ 应该是到了学校之后，因为第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选择播音，也是觉得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播音能够扎实自己的基本功，也是去可能那个时候觉得自己适合，想要去做一个主持人吧，去跟大家聊天呀，干嘛这个样子，就像现在一样。然后但是后来逐渐发现，可能自己上着上着课，然后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自己身上的和以前起码不同的一些，因为我人是会变的嘛。然后我自己到后来也越来越迷茫，那个时候也是很迷茫，自己也在考虑自己，哎呀，以后到底做什么，也没有心思去上课呀，干嘛的，所以耽误了很多事情。那后来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就要自己一个人去闯，我就要自己一个人去外面去找属于我自己的道路。那逐渐找着找着，有幸的是呢，我能在两年的时间之内吧，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说也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对， 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是从一开始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一开始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想做什么，就是也就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怎么说，我觉得算是命运吧，就是你就适合做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越走越远，走在就是一路走下来，可能你就慢慢的就走到这个地方了。 对，也是很感谢当时我上小课的时候的老师。对，然后因为他当时给我说，就是他给我推荐说我去上一下配音课吧，去九方名作试一下吧，然后逐渐我才一路走过来。对，也是非常感谢学校的。 是，也是慧眼识英了，算是。 对， 其实挺幸运的哈，就是我们在尤其是作为一个青年人来说嘛，就是大学的这前后的几年啊，其实对一个人有时候挺重要的。 对，是的， 你要从一个跟着老师拉着家长的手，拉着老师的手跟在后面走的一个角色，要变成独立的自己去走的一个角色了哈。而且这还不是物理上的走，而是说你人生的一切东西，很多重要的选择只有你才能做选择权了。 是的， 所以说能有这样的幸运的正确的选择，或者说遇到这个赏识自己的人啊，以及有一个真正合适自己的这个出路，我觉得是真的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啊。那我们的涅槃遇到了艺海佳音，我们的雨维遇到了青年广播。 是的， 我们子昂也是非常在自己的，就是我知道你是非常喜欢足球，然后也是很有名的足球解说员。 什么东西？ 也是一个足球解说员。那你对于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做这个行业来说，有没有一个心得和体会？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会有一种渐渐黑暗的感觉，就是在一些时候，然后就是光明的时候大家都有。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我们多说，刚才涅槃也讲了自己这个不断的寻着光明寻找道路的时刻，但是他也提及到了肯定有这个迷茫的时刻。其实我更想多说两句，这个迷茫的时刻就是有的时候迷茫并不在于你找不到方向，而是你找到方向以后你看不到前路。这个有的时候是最可怕的，就是相信作为一个青年的主持人也好，青年的配音演员也好，对于自己的要求和所谓的这个梦想理想啊，未来的这个设定目标都是有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还比较远大。那这个时候可能作为一个青年人，你的资历以及你的专业水平可能都是和圈内老一辈的和行业当中道路上的老一辈的前辈们有差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你熬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你磨的时候， 对， 去磨自己练自己，把自己的这颗就是我们说真金不怕火炼，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是一颗金矿石，那你不算真金，对吧？你还得就得火炼。我是觉得真金就得火炼，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比较黑暗的时刻，可能你感觉前路渐暗的时刻，你还得坚持自己的方向，坚定的走下去。就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你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你看到别的人怎么拿到了这个机会，他怎么拿到了这个机会，就是我的坚持对吗？我是不是 到底有没有用？ 对，选错，我有没有选错？这个时候一定要跟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更多的进行一下对话，好好的跟自己的灵魂进行一下对话，然后 你确实有可能一对话发现，哎，好像确实选错了，有这样的可能啊。但这样的话就是及时回头找到新的方向也好， 对对对，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没错，我们要坚定的走下去。 是的，一定要保持一颗勇敢不忘初心的心。 没错。 那其实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呢，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的， 不管是主持人也好，解说也好，哪怕是配音也好。其实想问大家，想问涅槃的，就是在配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说哪些问题？那你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有的，你像我之前我接了一个广播剧，也是公司接的，叫做撒野。那在这个当中呢，我饰演一个算是也是一个男主角吧，然后他是一个同性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因为我本身我是直男嘛，然后所以在第一开始我真的我在 生硬的强调， 好生硬的强调，就这 个 时候就不用强调吗？ 好，在之前呢，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心里暗暗的祈祷着呀。录什么角色都行，我都能迈过去这个坎儿，但是千万不要让我遇到同性恋的，我真的不行啊，真的很不能录这个东西啊。然后后来就真的哇，就是给我接到了一个这个东西，而且还是一个主要角色，对，而且所以压力山大。那个时候也是我去问我的老师啊，包括就是公司的三位老师，都在跟他们去取经。我觉得怎么我又不后来就是 怎么样才能演绎好这个角色？ 是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因为同性恋他和别人他也，我后来知道，因为同性恋他是天生的基因上的一些问题，对，他和平时我们这样的就是人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怎么样去进入到他的人物内心，可能这样的人物对我来说是最为复杂的一个了。 嗯嗯嗯， 我现在目前这个广播剧录到现在已经两季了，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还原这个人物的内心。 嗯， 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对于角色的一个领悟啊，还有对于角色的理解诠释上，跟前辈还有包括刚才说的像鞠冠霖师姐，还有这个边哥，不断的也是循着他们这样的和我年龄相差不大的这些人他们的脚步也去寻找吧，也在公司，尤其是我的三位老师陆奎老师、齐杰老师还有徐小青老师，还有公司的师哥师姐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帮我，对，一块把这个任务我们完成好， 就是越来越朝着梦想的那个方向前进，然后不断的充实自己。 对，是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然后想问你问题，就是进入配音圈子以后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在学习和就是从学校学生转变成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或者是不好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学习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了，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一个就是我第一开始其实没有意识到我成为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因为在我进入到这个算是这个圈子里吧，进入到公司之后呢，我发现我周围的很多人之前不管是玩网配啊，还有干什么的，都录过好多好多东西，都已经对配音这个行业就是人家知道的圈子里的配音演员都是很出名的配音演员了，可是我却一无所知，但是一提声音我都熟悉，哦，这个声音是谁，我认识这个声音，可是这个配音演员叫什么我不知道，对，感觉自己也很羞愧，对，就是叫不上来人家名字，有的时候很多前辈啊，对，除非是那种就是已经红的发紫啊，那种如雷贯耳那种，大家我身边的人也经常提的那些，我才会去熟知。也是慢慢的在融入这个圈子吧，再往这个圈子里头去融，也希望这个圈子里的前辈，哥哥姐姐们也能接纳我这个新人，多多教我，对，蒙心， 现场直播求情， 求情，求情，对，因为我其实和边哥算边疆嘛，是和边疆哥哥算是合作过一次，因为之前录了一个电视剧，叫《佳期如梦之海上繁花》，对，那是一个电视剧，他录男一号，我录男二号，然后那个时候双男主的角色，他是我们没有办法搭在一块儿录，因为各自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但是我有一次我看到了他在工作当中的状态，就是他要接很多戏的，因为他现在算是一线的配音演员嘛，很多戏都要对在他身上，他需要不断的去跑，这样的过程当中会显得特别的累，我希望自己呢能够在未来逐渐成长为这样的一个配音演员，也要扛住这样的压力，对，也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力争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对角色的一个负责吧。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还有一点好奇的哈，这个有点这个 八卦的意思了。你放心啊，不是刚才我问过的问题啊，声明一次就够了。我想问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每进入到一个，我们在外面看一个事物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样子，有自己预期的一个设想。 是的。 当我们进入到投身其中的时候，沉浸其中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有外面看不到的东西。 嗯。 那你觉得在你真正的成为一名职业的配音员之后，或者说进入到这个配音圈子之后，和你之前在大学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设想过的，曾经有最初的梦想的时候那个设想过的，有不一样吗？有过区别吗？ 有的，完全不一样。因为确定的是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有坚定的信念想要顺着这个路走下去。可是就像你刚才石哥你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你找到了方向却看不到前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虽然现在也是对于路途未来的发展什么的也没有一个自己确定的东西，可是我现在还是希望我能够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至于未来会有什么挑战，我迎难而上就可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信心的。 嗯， 对，至少我有信心冲着这个困难去走。嗯， 这就是我们涅槃也好，子昂也好，我也好，我们三就是大家现在普遍的青年来说，他我们青年一代目前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吧，就是即使前方有困难，即使我们找不到前路，我们也要勇敢的去往前冲， 往前跑，一定要奋进，对， 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个点， 对， 然后真正能够让你自己变得更加充实、更加强大的那个点去努力去奋斗。 对，我们努力让自己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这个样子我们才能不断的发光发热，去发挥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最好的一个价值吧。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这也是呼吁关爱青年吧。 对， 也是要关爱一下我们的青年。 对，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涅槃，我的老同学能来做客我的节目。我也感 谢 老 同学， 师哥今天跟我的搭配，不是搭档。 没有 搭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目前的就是这样了，也希望在电视不是电视，在这个收音机里的听众朋友以及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涅槃，关注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关注青年频道。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大家拜拜。 好的，拜拜拜拜，谢谢大家。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